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样咧就今集咧就阿 Jeffy 咧仍然都仲系哇好悠哉悠哉咁啊，未翻到香港旅行。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又揾到另外一个嘅好帮手啊吓，呢个咧就系我哋科幻会嘅资深嘅会友吓，识咗好多年噶啦，就系殷伟健。 系啊系啊，嚟过一两次嘅老。 其实你都上过嚟噶啦，但系嗰阵时咧通常就系因为我唔喺香港，即系佢哋呢啲仗义帮忙拔刀相助吓。咁但系今次就唔系啦，即系我拍住咧就我哋咧就系叫佢英文名啦，佢英文名系。 Nelson， 不過咧，佢一般咧就話叫人叫做 Nell Nell 啦嚇，咁啊就係 Nell Nell， 我都係咁叫啦 ，Nell Nell 啦，係嘛？咁樣咧，其實你就已經發燒咗科幻好多年啦， 冇錯， 都係加入咗我哋會就都好耐時間啦。 嗯 哼，咁啊，不如就講一講嗱，你是自己些少嘅背景資料先啦，同埋你係嗰個發燒科幻嘅歷程。咁然之後咧，我哋就會今日咧，其實個主題啊，就係我所喜愛的科幻小説、科幻電影。你睇到個背景啦，但係都少少朦朦地，因為就太花啦。如果唔係咧，就睇唔到浩浩汤汤嗰四個字嚇。就係話我哋有好豐富嘅材料，即係有好多講都講唔曬咁多嘅小説啊、電影啊，同大家分享嘅。不過之前好啦，靚靚，不如講下你自己先咧。 我其實上次你都講過㗎啦，係創作人啦，都叫做 創作人。 咁寫過下書啊、歌啊，或者係一啲同電影有關嘅嘢啦。咁其實你講開科幻咧，反而真係由好細個開始啦，因為香港嘅都係有睇維斯利啊，或者好細個已經睇咩星空奇遇記啊。 你最早睇維斯利係幾年班先？ 應該係小學，我估係小學四五年班左右。 哇！仲有冇印象係邊幾本啊？ 第一本我記得係嗰個叫做《紫猴》。 紫猴啊？ 係啊。 咦？我未睇喎，原來呢本，咁我要睇翻下先。 所以就好細個已經睇外國嗰啲啊。 咁你叫睇曬未啊？百幾本？ 依個係好早期已經睇曬， 哇！犀利，好早期已經睇曬。讀書又冇咁勤力係嘛？ 讀書又唔勤力，肯定㗎啦。 咁啊 ，Star Trek 啦。 Star Trek 真係以前係咪無線咧？電視咧會成日播一啲嘅外國片㗎嘛？ 嗱，咁樣嘅，其實我應咁講 ，Star Trek 咧，以我所知啦，因為我係。我年紀大你一大截啦，咁所以咧我就係睇住佢喺香港咧係由冇到有，即係引入嚟。咁當嘅時咧就唔係無線，就係麗的電視。 哇，仲早期啦， 都未叫做亞視添。但麗的咧嗰陣時真係好嘢，呢個德政啊，真係。其實佢係遲美國嘅首播，我諗係兩年左右嘅啫。美國嘅首播咧，當然佢最先有一個叫做 pilot 咧，就係66年咁上下。但係真正成個系列咧就67年播咁啦。咁香港咧可能係69啊咁上下，6869啊。咁但係佢當然嚟到香港呢，佢喺中文台播就係配曬音㗎嘛。咁仲要讚佢一樣嘢，就係明明人哋嗰個太空船叫做 Enterprise， 咁你直譯呢就應該係企業號啦。 企業號啊， 但係呢麗的電視嗰啲翻譯人員呢冇譯到企業號。咁我覺得佢好有道理嘅，因為啲人覺得嘩喺將來講到嘩遙遠嘅未來人類呢、這個探索太空啊，去到呢個咁神秘嘅宇宙深處，點解有個太空船叫做企業號咁鬼死， 其實我到而家都唔好明 嘅咧，咁樣，咁、 啊、 所以咧，佢哋就好自由地翻譯，就變咗做 冒 險號 啊，冒 險號係嘛？咁佢 Star Trek 咧又叫做星空奇遇， 星空奇遇幾？ 本來 Trek 咧就解旅程咁解嘅，一個遠足旅程咁樣嘅。咁、但佢又叫星空奇遇，但係台灣咧就有趣啊，以前叫做星艦迷航。 星艦迷航我都有本。 咁呢個好荒謬啊！其實佢唔係迷航，佢有預感啊！台灣嗰啲點解咧？因為佢喺第四輯咧。即係拍到唔知隔咗成20年有多呢嗰、那個 Voyager 呢、就真係叫星艦迷航記啦，嗰、那個女艦長嗰個啊，係咪第一集就係 The Original Series 啦，第二就係 Next Generation 啦，第三就 Deep Space Nine 啦，第四 Voyager 呢嗰、那個先係迷航記，但係台灣一早就將 Original Series 就譯咗做迷航記，所以佢而家後嚟修正嘅，台灣唔再叫迷航記嘅。有冇印象咧？ 佢改咗另外一個名字更加難聽，我記得。 又唔係，其實 OK 嘅，佢叫做星艦奇航記。 系啊， 星艦嗱奇航記都 OK 啊，奇即奇妙， 香港好啲， 奇妙咁解啫嘛。但佢以前個迷航記先搞笑啊嘛，其實唔係迷啊嘛，係嘛？好啦，哇！甚至我哋一查咧，可以查到唔知去咗邊度啦。 淨係講星空奇遇記，咁講一集噶啦。 講 Star Trek 咧，因為當其時係由冇到有啦，我頭先都講咧，咁所以後嚟應該咁話，無線電視係冇嘅。但係點解有好多人會將呢個同無線電視扯上關係咧 ？TVB 咧就係話後嚟。即係呢個 original series 已經停播好耐啦，麗的冇播啦即係冇配音嗰啲啦。但係就無線嘅明珠台呢係播過嗰個第二輯，係隔咗成十 起碼十幾廿年先拍嘅就係、是、光頭男長啦，由一個風流倜傥嘅 Captain Kirk 葛克變咗咧呢個光頭嘅好成熟穩重嘅就係、是、Sean Luke Picard。 嗯，咁好多人未知必知道邊個，但係你講翻係而家近年嗰個 Sean Luke X-Man X-Man 嗰個係嘛？ 咁大家知啦。 係啦，咁嗰個就係 Patrick Stewart 啊嘛。咁、但係嗰套咧係因為喺明珠台有播，就冇配音嘅，係因為佢講英文噶嘛。咁但係好多人接觸 Star Trek 咧。因為即係好似你咁嘅年紀咧，你冇可能睇過配音嗰啲啦，因為你都未出世咁滯，或者係讀緊小一咁樣。 未出世啊！ 未出世啊！嗱，係對唔住嚇。咁但係咧，有好多人就可能曾經喺八九十年代咧，係真係扭過去明珠台，無意中睇到嗰個 TNG、The Next Generation 就叫 TNG 啦， 下一代啦， 係啦，冇錯啦。咁樣咁其實你係咁認識 Star Trek 嘅， 係啊，主要以前細個睇科幻嘅外國片。都系靠電視台㗎啦、 都系靠㗎啦。好啦，咁繼續，唔好意思，一打斷就通常講半個鐘啊，打斷唔緊要，繼續。 唔係我，因為今集應該講電影㗎嘛。 係。 其實我最中意嗰套咧，係以前都係無線播，不過電視劇嚟嘅啫。但我都想講講， 係 嗰套叫二十五世紀宇宙戰爭。 哦、 The Buck Rogers Buck Rogers yes 佢個中文名 是我冇留意嗰個中文名係 我細細個成日將呢套 好出名嘅 Star Trek 咧係撈亂咗嘅 哇完全唔同 Buck Rogers 咧其實係連環圖改編噶嘛 係啊 咁但係 Star Trek 就唔係連環圖嚟嘅 Star Trek 就係六十年代中呢個 Gene Roddenberry 咧哇呢、這個真係好嘢走在時代前頭啊佢創立出嚟嘅 唔係 Buck Rogers 佢本身都唔係咁科幻性質咁高嘅。好多嘢都係比較 係 卡通囉 但佢都係講太空囉 太空 即係講嗰啲 superhero 其實佢係一個 superhero 超級英雄但係就直情佢喺太空度去打啲壞人呀咁樣囉 其實最主要最科幻就係佢點解佢喺個嗰、那個太空船度凍結咗500年咋嘛 呢 個最科幻嗰樣嘢囉 咁 係冇乜 㗎 啦冇佢因為佢個船呢去咗一個原本去一個唔知邊個地方探險嘅、但係佢就喺個太空中迷失咗迷航真 係迷航係 跟住俾啲冰凍結咗500年整翻俾后来嘅地球人发现 哦，即系无意中嘅， 无意中 唔系专登自己冰冻五百年嘅。 如果听翻首主题曲就知道啦。 我想问你，究竟佢系一个电视剧集嚟噶？ 电视剧集。 哎呀，嗰阵时我可能已经冇点睇电视。 因为嗰年代咧，如果你睇翻咧， 系咩台啊？ 香港无线播，无线播配音版嘅有。 哦，配音版添 啊！因为我 翡翠台 点解有印象咧？佢系朝头早播嘅， 真人做定卡通啊？ 真人做， 真人做死啦！真係。 我最有印象係其中一個外星人咧出過一個鏡頭，但我好印象好深刻嘅係個象鼻嘅外星人咯。 個象鼻外星人。 到而家其他人唔記得，我淨係記得呢、這個。 好好。 所以無線啊、亞視以前咧就真係播好多呢啲咁嘅科幻性質嘅劇集啊，或者電影都好多嘅其實都。 其實咧最正宗嘅一套咧就係每集完嘅，就叫做 The Science Fiction Theatre。咁呢個呢我懷疑可能都係麗的電視配音劇集嚟嘅好早期嘅因為佢係仲係黑白年代添係每集完嘅。咁、當然呢大家即係都津津樂道嘅好多人呢就算佢唔一定係科幻迷呢都係話因為我記得當時睇呢第一呢就叫做 One Step Beyond, 叫迷離境界。 迷離境界唔係就 Twilight Zone 咩 ?Twilight Zone 又叫做迷離境界其實呢後嚟啲人呢就即係將佢定於一尊呢就 Twilight Zone 就迷離境界啦係咪其實呢喺之前呢係有過兩套類似嘅劇集、但係個科幻味道就冇 Twilight Zone 咁高嘅、即係起碼以我喺香港睇呀即係都係美國㗎啦一套就叫 One Step Beyond 啦、一套呢就叫做 The Outer Limits、 Outer Limits 但 Outer Limits 呢其實就已經係有科幻味道咁但後嚟當然最咩就 Twilight Zone、但 Twilight Zone 呢其實佢入面亦都有好多奇幻嘅 是 奇幻又唔一定係科幻嘅。 其實反而主打都唔係科幻㗎。 係啦係啦。反而嗰、那個頭先講嗰個 The Outer Limits 呢就真係比較上係科幻嘅。咁呢幾個再加埋 The Science Fiction Theatre, 呢個我諗喺美國直情係50年代嘅製作添啦。咁呢啲呢就係、是、香港都好有幸啊即係呢個又係歷史吊詭啦、因為俾呢個紅蘇綠眼嘅異族係咪一個國恥統治咗150多年呢於是我哋有幸呢 睇到好多美劇啦。 係啦就係呢啲咁嘅美帝嘅呢啲咁嘅劇集俾我哋睇到啦呢個世界歷史充滿吊詭啊、好啦咁繼續。 咁喂嗰啲算另外一部分算唔算係嗰啲科幻呢嗰啲 superheroes 嗰啲呢因為細細個我好咗睇 咁好多 人聯合㗎喎已經。 係呀就係最近我睇到個新聞就話聯合國究竟係唔係真係搵 Linda Carter 出嚟。 唔係去搵嗰個 卡通人物做㗎嘛。 係。 好似早兩日已經取消咗啦已經做一個月都唔夠。 好似係兩代嘅 Superwoman 係嘛 ？Wonder Woman。 佢而家因為嗰個女權主義，所以係 啦，女權主義嘛，就話 Linda Carter 當時嗰個咁樣咧，就其實係有侮辱女性嘅成分咁啊。 雖然嗰陣我係小學生，但我已經極度喜歡啊。 咁其實係嘅，即係呢個神奇女俠啦嚇。尤其是我哋啲咁嘅青頭仔咧嚇， 小學生就我 已經係㗎啦，已經咁樣都可以咁講嘅喎，嗱，即係未必係好貼切嘅講法，其實都係樂而不淫嘅喎。雖然你見佢著得咁性感啦，係嘛，但係完全冇一種猥瑣嘅感覺。 冇， 係咪啊？一個好正義嘅形象嚟㗎嘛。咁當時男嘅有 Superman， 有啲人就中意睇 Batman，但係女嘅冇啊嘛。咁就係有呢個 Wonder Woman 啦，嚇。當然後嚟都有個 Bionic Woman， 但係 Bionic Woman 就唔係好爭好遠啊，係嘛個形象，因為有 Bionic Man 啊嘛，即係嗰個 Six Million Dollar Man 啊，係咁樣。好啦，咁樣於是你就睇中意睇神奇女俠啦，係 啊 係啊，咁啊仲有啲咩嘢嘅劇集啊？ 哇，美劇真係數唔曬喎！ 你記唔記得有一套叫做 The Invaders 啊？ 依、這個唔記得係 Invaders 啊，嗰個大衛文信啊，就話無端端啊，就喺傍晚咁揸車，竟然見到呢個喺黑夜入面有飛碟降落喺個沙漠入面啊，即係美國嗰啲。咁於是佢親眼見到啲外星人嚟到，咁但係周圍話俾人聽冇人信佢。咁但係唔知點樣咧，就俾佢知道咗外星人嘅秘密，講起上嚟咧就好搞笑嘅，就話外星人咧原來可以扮地球人，但係有樣嘢扮唔到就咧就個手指尾曲唔埋，即係笑死人。 我記得依類扮外星人嘅劇集好多好多。 咁、有啲咧。就係、是、直情係打正旗號嚟統治地球嘅，但係佢又當自己係好好人嘅，嗰、那個就叫 V 啦。 係 V， 其實嗰啲係蜥蜴人嚟嘅。 係咧，依、這個點解會有蜥蜴人呢樣嘢咧？其實喺美國咧，佢哋好多人相信真係有蜥蜴人嘅。佢哋嗰個總統啊，覺得嗰啲咩嘢明星好出名嗰啲咧，好多都話佢眨眼嘅時候真係隻眼係嗰個眼臉係唔同啊嘛，同佢眨嘅方向。 同埋咧，原來咧你一搣開咗嗰塊皮咧，嗰塊人皮啊，畫皮咧入面嗰個就係蜥蜴人嚟嘅。 其實嗰個 The V 咧係非常好睇，可惜 Season One 之後就俾人 cut 咗啦，定 Season Two 之後俾人 cut 咗。 我諗最少有 Season Two 應該。 cut 咗，但係冇結局㗎，因為 即係又係爛尾嘅。 爛尾嘅， 因為佢係真係好罕有地咧其實兩個極端嘅 ，The Invaders 咧就講到啲外星人咧就好神秘嘅，就冇人信添，係得呢一個見證者啊，大衛文信啦、啊，就係信周圍去話俾人聽，你要提防啊。但係 V 咧就唔係嘅，就光天化日之下咧，就所有啲飛碟就係降臨嘅，即係等於呢個 Independence Day 咁嘅，即係開場 救世者咁樣。 係啦，咁於是咧就地球人就完全唔夠打嘅，冇得打嘅。咁但係發覺都唔緊要，你打佢唔贏都唔緊要，原來佢哋係善意嘅。佢嚟咧就係令到全世界都和平嘅，唔好再有紛爭嘅，只要你聽佢話得㗎啦。咁佢都係好好㗎，係咪咁對大家好好嘅。咁點知原來就係背後有一個極大嘅陰謀咁樣。 其實講開呢樣嘢呢，我哋要拉返個主題啦，因為今日其實係講電影㗎嘛，唔係講電視劇㗎嘛。 忍唔住啲。 係啦，但電影方面有一個類似嘅嘢，頭先我哋喺搭 lift 上嚟已經講緊㗎。嗰、那個就係 Childhood Ends。 哦 ，Childhood Ends， 喂 ，Childhood Ends 未拍電影啫，係、小說啫， 唔係都係電視劇， 拍咗電視劇， 都係電視劇。 而且電視劇咧， 電影佢一直都話買咗版權但未拍啊嘛， 未拍啊嘛，唔係啊，其實 Childhood Ends 咧，我諗係難拍嘅，因為佢係第一就完全冇打到飛起嘅場面， 冇。 因為咧，佢就有一個大前提係咁啊，一嚟到即係好似 Independence Day 咁啦，嚇、即係最近已經拍咗續集啦，即係隔咗十幾年咁樣。但係佢嗰啲係全部打落飛起啦，但係佢都話到明咧，佢一開場嗰啲巨型飛碟啊，嗰啲個飛碟個影啊，差唔多成個紐約市咁大嗰啲移埋嚟咧，其實都係向1953年 Arthur C. Clarke 克拉克嘅《童年的終結》呢本經典之作致敬嘅。 因為如果睇過個小説，你就知道點解。 一開場就咁噶啦，咁但係咧之後就完全分道揚镳啦，因為 Childhood's End 咧，佢就係作咗個非常之合理嘅假設，就係、話，喂呢啲外星人能夠跨越呢個咁樣個浩瀚嘅星際距離嚟到我哋地球，佢哋嘅科技一定比我哋先進好多，邊度有得打啦？唔使打噶嘛。咁但係 Independence Day 就唔係啊嘛，雖然話佢好先進，但係最後都打贏噶嘛，係嘛？好啦，咁但係 Childhood's End 咧，佢第一就冇得打，開場冇得打咯，結尾就更加冇得打嚇。結尾咧甚至好有哲理嘅，即係哲學性嘅。 不過就唔可以爆出嚟啦。 係唔好啦，唔因為劇透咗，大家唔好睇。